咦，点解我成日都喺 YouTube 错过咗 My Radio 嘅直播节目嘅？我明明已经订阅咗 YouTube My Radio 嘅频道噶啦。 梗系啦，嗱，订阅完 My Radio YouTube 频道之后咧，你仲需要揿埋隔篱个钟仔嘅，再选择全部，咁 My 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嘅节目咧，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啦。咁样就一定唔会错过 My Radio 喺 YouTube 频道嘅直播又或者新节目啦。仲有一样嘢，千祈唔好唔记得喎。 呢样嘢我当然知道啦，交节目月费嚟之前 My Radio 啊嘛。而家除咗经 PayPal， 仲可以经 PayMe 转数快或者 Patreon 嚟交月费添。 刺客列传宣扬美化恐怖主义，司马迁先生涉嫌触犯国安法。2021年8月19日，癫狗编辑室梁锦祥。香港警方国安处8月18日首次引用港区国安法第27条，宣传恐怖主义罪，拉了4个香港大学的学生。国安处高级警司李桂华在记者会上指出，宣扬恐怖主义罪的3个元素，赞扬、辩解和宣传，只要触及其中一项都有可能违法。而市民悼念死者的时候加入美化杀人、美化自杀式袭击的元素，亦都有机会违法。李警司说，有一个人被人随意用刀袭击之后，你去赞扬他，说他是勇士，说他为社会做了些事，好大机会呢就违反国安法第27条的罪行了。讲到美化杀人、美化自杀袭击，就不得不提台湾漫画大师郑问。他根据西汉历史学家司马迁名著《史记》里面《刺客列传》改编而成的经典绘本，太史公笔下一篇篇精彩的刺客遭遇栩栩如生。2000年后，郑问用他的彩色画笔《中国水墨》，使到这些千古异事跃然纸上。嘿，不好意思，我都在美化紧杀人者，文字加图像读了之后，真是会有一种神交古人，其身不能自，其心向往之的浪漫情怀。司马迁和郑问就是赞美那些用刀的施袭者，那是不是犯了国安法第27条呢？中国历史学家在2000年前已经在赞扬、辩解和宣传恐怖主义。刺客列传末段，太史公曰，自曹沫至荆轲五人，此其意或成与不成，言其立意教言，不欺其志，名垂后世，岂望也哉？名垂后世这种溢美之词，太史公没有用来形容帝王将相，反而为一班恐怖分子头上戴上道德光环，这个就是赞扬。树碑立传详细解释他们参与刺杀的背景、原因和过程，没有任何强烈谴责、坚决反对的批评，这个就是为他们辩解。刺客列传里面的文笔是特别浪漫动人，满纸金句，例如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，士为知己者死，女为悦己者容等等，就是要令读者读了之后不生难忘，产生一种仿效的本能，这个就是宣传恐怖主义了。古代封建帝王对于这一类刺杀的恐怖活动缺乏警觉性，于是就任由士大夫、知识分子、诗人广泛去传阅和讨论，因而陶渊明、柳宗元都有咏荆轲的五言古诗，这个实在是大大不利国家安全。好啦，现在有了国安法，刺客列传就应该列为禁书，禁止阅读。不过我们翻查坊间这个 DSE 中文科考试的复杂材料，喂，原来有大量关于刺客列传的阅读理解练习，喂，潜移默化，你不是令到学生认同刺客？看来这个是国安处严重疏忽职守，没有及时堵塞漏洞。 看来对于恐怖分子的定义，我们都要追得上时代的变化，不能墨守成规了。单人匹马用刀去刺杀当权者的成功与否，都是恐怖分子，不能悼念。但是大批武装分子手持 AK-47 用恐怖暴力手段夺得政权，铁腕统治，将现代社会倒退到去中古封闭神权时代，这个是好朋友，要同他合照。人民日报微博账号日前就转发这个中央电视台一篇短文，塔利班是什么组织，为这个塔利班证明，指出他是阿富汗内战期间成员只要来自难民营的学生，即是说塔利班不是恐怖组织，是学生团体。不过塔利班的意思的确是叫做神学士，但是中国网民的思路呢就未转变过来，成日都想着911事件啊、巴米扬大佛被毁啊、阿富汗妇女被虐待的这些往事，对这一篇咁嘅证明短文就大加鞭挞，负评不绝。官方无奈喺刊出四小时后就要将佢删除。香港大学前学生会会长等四名学生领袖，因为较早前悼念梁建辉先生而被捕，并且被控以宣传恐怖主义罪，今日喺法庭提堂。其实佢哋真正嘅罪是生活在今日的香港。多谢各位收睇、收听和分享本节目，请付费支持《癫狗日报》，多谢大家。